续请听查经组长训练第十八课专题查经。 弟兄姊妹平安，杨恩很高兴又和你见面了，再次欢迎你上查经组长训练。上一课我们谈的是启示文学以及查考这一类经文的时候当注意的事情，现在我们稍微复习一下主要的内容。启示文学是圣经旧约和新约之间那400年之内产生的一种写作文体，最明显的特点呢，就是充满象征的文字，用怪兽象征导致混乱的邪恶势力，又用好些不同的动物象征某一些人或某个国家。此外呢，也用了好些具有象征意义的数字。多数圣经学者都认为但以理书和启示录的写作文体非常类似启示文学，可是又和一般的启示文学不同，这两卷书是神的启示，是确实的意象，其中提到的预言都是真预言，一定会按照神所定的时候一一实现。解释启示文体的书卷的时候呢，必须记得启示文学的特点就是充满象征性文字，所以不能够全然按照字面的意思来解释，也不能强求书中的预言都逐字应验，也不能把现代的政局和时事毫无保留的全套进预言里头。另外一点就是启示文学的意图不是提供准确的历史资料，即使内容提到某些历史人物，都是作者以象征手法来传达信息，信息的目的呢，是要人忍耐等候，长存盼望。要是忘记这一点而企图强解经文，或者把启示性的意象套进历史细节里，或者是把历史套进意象里，那么书卷原本要达到的信息反而就模糊了。弟兄姊妹，这会儿我们就进入今天这一课，也就是第十八课，谈专题查经。顾名思义，专题查经呢，就是以一个话题或者概念为主题，从圣经中找出这个主题的整体信息。那专题查经呢，起码有三个优点。第一，能够帮助我们对圣经真理有比较全面的认识，对信仰方面的各种问题也有比较平衡的看法。第二，可以按照个人的兴趣和需要发掘真理，达到教育信徒和栽培灵命的目的。那第三个优点就是，对热心研究圣经的弟兄姊妹来说呢，专题查经非常实用。通过深入的专题查经，很多疑难问题呢，往往就得到解答。其实预备讲章的时候啊，要是有专题查经为基础，写出来的讲章也一定充实，信息一定清楚。所以专题查经对讲道工作呢也很有贡献呢。好，以下呢我们就介绍一下专题查经的方法。首先是选取适当的专题。但是呢，注意题目的意义和实用性，不要选太小而又不适用的题目。找出适当的专题那个题目之后呢，接着就找有关的经文。找出题目以后，接着找出有关的经文并仔细研读。研读过有关经文以后呢，把经文有层次的排列出来，设计出一个有系统的大纲。那有时候呢，次序可以对调，也就是说，选定专题那个题目以后呢，先写出大纲，再找出相关的经文。那比方说，以肢体生活为专题， 找出相关的经文，并仔细研读以后，列出以下的大纲。第一，肢体生活的成员就是教会中的弟兄姊妹。那经文是《哥林多前书》12:27。第二，肢体生活的领导就是圣灵。肢体生活的领导就是圣灵。经文是《哥林多前书》12:4-11。第三，肢体生活中恩赐的配搭。肢体生活中恩赐的配搭，经文是《罗马书》12:3-8。第四，肢体生活中彼此相交的态度。肢体生活中彼此相交的态度，那这一点呢，又可以分两个小点。第一个小点是爱心，经文有《罗马书》12:9-10。爱心，经文是《罗马书》12:9-11，还有《以弗所书》4:15-16。第二个小点是合一，经文是《以弗所书》4:1-7。然后是第五，肢体生活的实例，例子的例啊，肢体生活的实例，经文是《使徒行传》2:43-47，以及4:32-37。就这样呢，把大纲写出来，再经过消化，经过整理，把研读经文的时候所得的真理清楚、准确又有系统的表达出来。那么带领查经的时候，引导组员认识这个专题所带出来的真理，并鼓励组员在生活中实践真理。弟兄姊妹，接下来给你举个专题查经的例子。首先呢，选定人对上帝应有的态度作为专题，题目是人对上帝应有的态度。好，经过思考以后呢，列出以下的大纲。第一点，忠心。忠心，好，在忠心之下呢，又可以列出三个小点啊。第一个小点是忠于上帝的意义是什么？忠于上帝的意义啊，例如保罗前往马其顿传道，经文是《使徒行传》16:6-10。啊，第二个小点，忠于自己的职分，忠于自己的职分，例如按才干受职这个比喻。经文是《马太福音》24:14-30，《马太福音》25:14-30。第三个小点，忠于信仰生活，忠于信仰生活，例如但以理在巴比伦的时候仍旧持守信仰生活，经文是《但以理书》6:7-10。接着是第二点，信心，信心。好，信心之下呢，也有三个小点。第一个小点是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经文是约翰福音1:12。第二个小点是相信上帝会带领我们前面的路，相信上帝会带领我们前面的路，经文是诗篇25:9。诗篇25:9，还有箴言3:5-6，箴言3:5-6。第三个小点，相信上帝会帮助我们，相信上帝会帮助我们，经文是以赛亚书41:10，以赛亚书41:10。接着是第三点，爱心，爱心，爱心之下呢，也有三个小点。第一个小点是爱我们天上的父亲， 爱我们天上的父亲。经文是《生命记》六章五节，《生命记》六章五节，还有十章十二节，也是《生命记》啊，《生命记》六章五节，《生命记》十章十二节，还有一节就是《生命记》十一章第一节。第二个小点，不受外在因素影响的爱上帝，不受外在因素影响而爱上帝。例如，但以理被掳到巴比伦以后，还是爱上帝；约伯在苦难中仍旧不离弃上帝。好，第三点啊，第三个小点，爱上帝所赐的话语，爱上帝所赐的话语。经文是彼得前书第二章二节，彼得前书二章二节，还有诗篇第一篇第二节，诗篇第一篇第二节，还有约书亚记一章八节，约书亚记一章八节。好，大纲写出来以后呢，好好消化和整理研读经文，然后把所得的真理在带领查经的时候清楚准确有系统的表达出来，然后就鼓励组员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上帝，因为这是人对上帝应有的态度。弟兄姊妹，接下来我再给你举个例子，这次的题目是我有价值吗？我有价值吗？选定了题目以后呢，就可以列出大纲并寻找有关的经文了。那我列出来的大纲是这样的，第一，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人是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经文是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第二，人是有价值的，因为主耶稣竟然用他的生命来救赎我们。经文是罗马书五章七到八节，罗马书五章七到八节。第三，神让人与他的儿子同坐，神让人与他的儿子同坐。经文是诗篇一百一十三篇七到八节。第四，神把管家的责任托付给人，神把管家的责任托付给人。经文是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十八节，以及哥林多前书四章一到二节。第五，万物为粪土，为神所做的才能够存到永远。万物为粪土，为神所做的才能存到永远。经文是腓立比书三章七到八节，腓立比书三章七到八节，以及彼得后书三章十节。好，带领小组查经的时候呢，我会先请组员分享，觉得自己有价值吗？为什么呢？那组员分享的时候，就特别留意他们为什么觉得自己有价值，为什么觉得自己没有价值，从中了解组员的价值观是怎么样的，然后在适当的时候指出，一般人呢是用样貌、用成就、用地位来衡量人的价值，别人的价值观常常影响我们。跟着我请组员继续分享，在哪些方面曾经使他们感到失意、失落，甚至使他们不能接纳自己。然后我再问他们，现在他们还受哪些事情所困扰吗？有没有想过要摆脱那些困扰呢？留意组员的分享，要是有哪一位组员现在还受到那些失败感或者失意感的困扰，就可以带领其他组员立刻就一起为他祷告。要是组员完全没有问题，没有什么困扰，就为他们感谢神。这一段分享呢，不但可以使查经小组的组员彼此更多了解， 也可以给受困扰的组员一个摆脱困扰的机会。接着就要带领组员进入查经了，告诉组员，人要是为自己的样貌或者为自己的成就地位等而觉得自己有价值，那是很危险的，因为人不能保证自己永远有那些东西，也没有办法保证自己长期有能力给自己带来成就。一失去这些东西，岂不是就会觉得自己没有价值了吗？怎么样才可以不受这些东西的影响呢？怎么样才可以在样貌、成就、地位都不怎么样的时候，也能够觉得自己有价值呢？最佳的办法就是摆脱一般人的价值观，以神的看法来看自己的价值。于是从这里呢，就带领组员一起查考经文。那创世纪一章26-27节让我们认识到人是独特的，因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而神造人的时候呢，也不是用模型造出来的，而是精心设计造成的。然后从这第一个人繁衍出来的人呢，也都是不一样的，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样子性格都是独特的。所以我们不需要做别人，不需要跟别人一模一样，也不需要跟别人比较。你就是你，他就是他，我就是我，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代替另一个人的。从创世纪一章26-27节我们还可以认识到人是尊贵无比的，因为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人有灵魂体，可以与神交通，神还把万物交给人管理，交给人治理呢。而罗马书5章7-8节则让我们认识到人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竟然用他的生命来救赎人的生命。打个比方来说，你要是必须换肾才可以活下去，而世界上最有地位最受敬仰的人竟然愿意捐出他的肾来救你，你感觉如何呢？你还敢轻易说自己没有价值吗？当然不敢了，对吧？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为你舍命，你怎么能够说自己没有价值呢？那么诗篇113篇7-8节说，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就是与本国的王子同坐。弟兄姊妹，灰尘里的贫寒人，粪堆中的穷乏人，是最没有地位最让人瞧不起的人，然而神却抬举他们，提拔他们，让他们与王子同坐呢。神就是这样对待我们，我们无论多么卑贱，甚至卑贱的像粪土，神却抬举我们，提拔我们，让我们与他的儿子同坐，甚至让我们与他儿子一同做王呢。你说我们有没有价值呢？路加福音12章48节这里说，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哥林多前书4章1-2节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呢，人只是管家，只是替神管理一切而已。既然如此，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属于神的，我们不需要介意别人怎么看我们，最重要的就是神怎么看我们。神要求我们的是忠心，也就是尽自己所能。神就是要我们尽自己所能的去服侍他，神不一定要看我们做事的果效如何。一般世人呢，有点什么就向人炫耀，没有的就嫉妒自卑，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没有的不需要嫉妒，有的，有的也不可以沾沾自喜，因为有一天神会要求每一个人向他交账，神多给谁就向他多要，一切都是从神来的，也要归回给神。人实在没有什么值得夸耀或自卑的。那腓立比书3:7-8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都当有损的，因为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保罗怎么看世上的万物呢？经文说他看世上的万物为粪土。弟兄姊妹，你呢？你又怎么看世上的万物呢？你如果和保罗有同样的看法，你会为失去的而不开心吗？你会为别人有你没有而不开心吗？你会不会因为别人比你多，你比别人少就不开心吗？相信不会。圣经说，世人用来抬高自己价值的东西，其实都是粪土而已，没有永恒的价值。试想想，你的同事每个月比你多得2箩筐的粪土，有什么好嫉妒的呢？为什么别人加薪比我们多，我们就不舒服呢？感觉不舒服，那就表示我们的价值观还没有改变呢。彼得后书3:10说，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圣经说，一般世人用来抬高自己价值的东西，在主再来的时候都要被火烧尽，无一幸免。唯有为主所做的，为主献上的，传福音的果子所带来的奖赏等等，这些才能够存到永远，而且永远被主纪念。弟兄姊妹，当你离开世界的时候，什么东西你可以带走呢？什么东西你不可以带走呢？这对你有什么提醒吗？请组员分享，分享以后呢，问组员哪一些经文对他们帮助最大，为什么呢？然后再请组员想想，目前还有哪些观念应该改变的呢？最后，请每一个组员各自向神祷告，求神赐下聪明智慧，也赐下力量改变自己不正确的观念。弟兄姊妹，我们的价值观要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我相信我们的自我形象一定和以前不同，对失败者的态度也就一定和以前不同了。弟兄姊妹，最后呢，杨恩要提一提带领专题查经的时候应当注意的几点。第一，依照主题的需要来设计大纲，这样呢才不至于偏题。可是也得注意内容要丰富，有的弟兄姊妹带领专题查经的时候只绕着一两句话打转，讲来讲去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可讲了，弄得场面很尴尬。其实设计大纲没有想象中那么难的，比方说要是以基督徒应该有的好行为作为主题，那么大纲里呢就可以包括什么叫做好行为，好行为有什么重要，怎么样培养好行为等等。好，第二点要注意的就是不必局限在某段经文里，可以依照需要从圣经中挑选适当的经文。第三点要讲清楚说明白，千万不要讲了老半天却说不到重点。第四点要注意的就是不要加上自己的偏见，不要以自己的意见或价值观为准则，不要把所引用的经文蜻蜓点水般的带过，就忽略了分析和讲解。记得所讲的和经文呢，应该有相辅相成的作用，有互相辉映的功效。要记得，这是查经，不是演讲。 这一课就在这里结束。但愿以上所举的例子所分享的一点经验对弟兄姊妹有帮助。我们下一课再会。